妈妈陪着你。 走过那条熟悉的老街，我的爱都在咫尺。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品冠，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你我更珍惜这舒适感，爱你的习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你轻轻唱响了世界，每一个改变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Radio， 那飞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星期五到了，今天我们来揭晓全新出炉的歌曲排名，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大家晚上好，我是星源。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卓然。今天是我们的榜单日，我们即将要为大家在节目当中揭晓的是我们2022年度第19期全新的榜单。 是的， 也是欢迎你可以来跟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哈，你所喜欢的歌曲有没有发生名次上的变化？ 没错， 当然也可以来到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然后进入到我们这个页面的最上方就是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的入口，点击进来，你可以在线听节目，也可以跟我们交流你的听歌心情。 嗯，那我们在正式的揭榜之前，还是来听两首新歌。 Top 抢先听， 孙楠、谭维维、陈伟霆、容祖儿，两位内地歌手，两位香港歌手，而且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凑在一起，那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一个重磅合作呢？ 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把他们凑在一起来唱一首歌呢？当然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制作的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主题歌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们会更好》。那刚刚这几位都是演唱人，而这首歌的创作人呢是香港著名的音乐人陈少琪、张嘉诚共同来创作的啊，今天正式上线跟大家来分享了，所以我们稍后一起来听，然后也特别欢迎大家去看一看这首歌曲的 MV 哦， 因为这个拍摄的也是邀请到了各行各业的香港同胞参与，包括奥运选手杜凯芹、感动中国2021年度人物陈贝儿，还有脱贫攻坚参与者梁安利等等，所以是一份献给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礼物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我们来听这首歌，我们会更好。 日月漫漫，南岸之南，河流入湾，狮子山张开臂弯， 红红日出，彩缤的金光泛起，流连话变幻， 岁月漫漫，潮汐泛滥，弹指之间，高楼已覆盖泥潭， 烟火不散，曾经在想将我祝福更圆满， 我们会更好，星照着前路，时代正宣布机会总看到，新世代浪涛 小岛的瑰宝， 现在谁若进步， 未来共谁来拥抱， 我们会更好， 彼此的茶，血脉的源流汇聚相互的骄傲，前方的怀抱， 银河的微笑， 带我向着明天奔跑。我们之间永远是灯塔和岸，心就苍凉，长夜中我可以压根火云的浪，我们会更好，凝结着金楼一百天星梦，一回中寒斗 生死在浪头， 小岛的瑰宝， 现在谁的春风，未来共谁来拥抱， 我们会更好，能做彼此的桥，血脉的源流汇聚相互的骄傲，前方的怀抱， 银河的微笑， 带我向着明天奔跑，闪耀时代的波澜，生活的浪潮滋润了梦想，开辟了赛道，浩瀚的时光里听见澎湃的心跳，我们会更好，当星星在同谋，莫负的时候你朋友怎能知道，心在是悲痛，终点可见到，带着我共理想起舞， 我们会更好。之后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 应该是你的人生主题曲。 跟我有 什么？现阶段的人生，现阶段 还行吧。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今天是周末了，所以如果你有一天选择晚睡，在周五晚上选择晚睡的概率应该是最高的。其次是周六。是吧？就是这两天， 这是对于那个周一到周五上班的那些朋友来说， 对， 是这样的。 对对对，另外的朋友，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啊。就是另外的朋友，可能李荣浩这首歌里面在讨论， 对， 就是大家可能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睡觉的那种纠结，那种选择啊，然后最后晚睡。 习惯晚睡，它不过就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表象，但是在这个表象下面有很多深层的一些情绪哈，不管是叛逆的、焦虑的，又或者是自我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绪。然后这首歌曲李荣浩用的是比较欢乐的哈摇滚的那种方式去呈现的，大概也是想向我们传递，就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导致了这个习惯晚睡这个现象，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告别那种不开心的情绪哈，多点欢乐的氛围。 对，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周末的晚上，让我们来听听这首欢乐的歌曲《习惯晚睡》。 当吃完晚饭，电视看一会，高粱把游戏都斗醉，点一杯饮料回房间，刚洗完了澡，感觉特美好，先看看手机朋友圈，再慢慢日用品那些，白天工作学习什么的好琐碎，晚上的世界呢，他都飞，我已经习惯晚睡，不知不觉又要再思念，我好害怕，害怕失眠，跟爸妈叫我吃 但我还晚睡。当吃完晚饭，电视看一会，哥俩把游戏都斗碎，点一杯饮料回房间。刚洗完了澡，感觉特美好，先看看手机朋友圈，再买买日用品那些。白天工作学习什么的好琐碎，晚上的时间啊太宝贵。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不知不觉就要三四点，我好害怕，害怕失眠，更怕妈叫我吃早点。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这叫我吃早点，反正我已经习惯晚睡，这样不对，我坚决反对。早点早睡的童年，好怀念，但我还晚睡。早点早睡的童年，好怀念。 Hello everybody, this is Alan Kilwin. You are listening to Music Radio, the best music in China. 紫利安叶酸，叶酸我选紫利安，健康生活有爱有温度。春养生，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温度，春夏秋冬说健康。梅雨入尾，炎夏喧闹着来临，风雨花儿在一起是生动，风雨人相遇是唯恐避之不及，蝉与树在一起是自然的生命力，蝉与人共处是扰人的轰鸣。但这不也正是夏的独有趣味吗？季季不同，季季须真。夏天再热也不能贪凉，特别是在饭后。饭后人体血液大多集中于胃等消化器官，胃肠活动相对活跃，如果此时吃冷饮会导致胃活动减弱。夏季解暑切勿伤胃哦。 斯利安就是叶酸，0.4毫克，标准小剂量叶酸，关爱家人，从细节开始。缺叶酸要用它，20年品牌产品，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我选斯利安。 我是吴京， 我是张子怡， 飞鹤专注60年，荣登中国品牌，强国盛典，国品之光， 以品质彰显中国力量，以信任哺育未来。 飞鹤奶粉高端销量遥遥领先。 为什么四川人语速那么快？ 因为他们每天都摆龙门阵，想说的东西太多了。 龙门阵里有什么？ 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有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拔速的很。 上韵听 APP 搜野探十集，听麻辣龙门阵， 好听在韵听。 央广商城夏日清凉活动现已火热开启， 爆款防晒系列精选童装组合，还有特价99元三件的商城宝藏 T 恤衫持续热销中。 央广商城，咱们听众自己的商城。 补钙怎么选？补钙当然是迪巧，补钙优选迪巧进口钙，钙质细腻促吸收，补钙选进口，认准迪巧进口钙。 温馨提示：本时段药品广告仅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感动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Radio， 它陪伴着我的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大家晚上好，我是清源。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卓然。那今天是我们的榜单日，马上就来为大家正式揭晓我们2022年度第19期全新的榜单。首先看到的是本周的第20名。 Number 20. 这是本周新歌上榜的歌曲，排在第20位，来自 Carrie CZ Kiss Me。 接下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第19名。 Number 19， 新歌上榜本周第19位的歌曲来自张子宁的《叙事诗》。 跟你有关的那些日子。 的叙事是如此真实。 告别了张子宁之后，继续来揭晓到的就是全新榜单第十八名。 Number 18， 同样是本周新歌上榜的歌曲，来自周深的《有我》。 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场，来自那燃烧的和我一样的年华。来自时间一对平凡的夫妻身旁，来自昨天谁以青春赴万丈理想。我是寸土不让的家乡啊，我是绝不低头的倔强啊，结果万千热血的初衷，当有对大世界的音量，要怎么形容明天像我一样乘风不给有锋芒，有梦则刚，去何方，去最高的想象，前往皓月星辰初心不忘，那未来如何登场由我担当，临时你只能叫好那种辉光，我身旁站远方有我啊，我的名字就是站立 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本周第十七名 Number 17。 新歌上榜本周第十七位的歌曲来自朱星东参与创作并演唱的《自渡》。 逃避你，运起自卑暗舞，都淡得快乐。缠住你，偶写情话滋味。如怕气跌宕，无数的深情阴影，才博得偶然一望。如若新鲜感错失太多，无力挨过障碍。自以为假自洋装姿态，可令人瞩目。面对时竟然无惊不怪，踏过我冲动，骤然复制的漩涡，还未有人逃避过，只当亦算得自好。让我着起了银衣裳，掩饰得漂亮，从没有像捉住街曲梦，人跟你挥手，如付出孤独一世，能获得惊艳一手，流浪街边也过得满足，无谓从前以后。 每一位 DJ 都是音乐魔方的一块，每一首歌都是艺术碰撞的结晶。 声音四季轮转，精彩不停变换。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期待你更多的聆听与守候。 Music Radio。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继续回到中国 TOP 排行榜，我们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揭晓的是我们2022年度第19期全新的榜单，继续看到的是本周的第16名。 Number 16。 这是本周新歌上榜的一首歌曲，来自张信哲演绎的一首很浪漫唯美的情歌《牵系》。 等千年，情事难断。谁不在彼岸花开，望船边眼望穿，若是殊途怎怕纠缠，时空乱见过面就不散。就开始泪未干，若是无情怎怕孤单，时间不老，现在爱情的闲谈。凄美的情事最难弃，相思追一回，狂念多一句，用尽用几生也就平添几世风景，是你回不去的倩影。纷纷扰扰爱不易，悠悠暗暗情不息，几相随却又句句独行。我从人间跋涉千里，天明来完成结局。结局，纷纷扰扰爱不 张信哲的《千禧》过后，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第十五名。 Number 15， 开榜两周的时间，本周上升到第十五位的歌曲来自徐子蔚的《世界所有的星星》。 挫折也是种祝贺，不卑不亢不怕我丢个，心脏加速就发热，梦在身上就发射，我修炼我专属的角色，期待每天醒来，快醒来。现在未来就 all time fall down， 喜怒哀乐都痛快，注意心跳的节拍，无限可能无所不能，就 all time fall down， all the stars fall down， all the stars， 哪有资格不资格，你愿意爱就值得，亮出你最动人的独特，你我的心在发热，你我的梦在发射，都是蜕变也是很角色，想飞交给你无数美，拥抱整个世界，相信这些和和去爱就对，想要那个实现自己 告别了徐子蔚之后，继续来揭晓到的就是全新榜单的第十四名。 Number 14， 这是本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来自刚刚发了全新专辑《给》的徐佳莹。好，这首歌曲也是她专辑当中的一首舞曲《准明星》。 挺有意思的哈，世界所有的星星和准明星在一块儿呢。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来到本周的第13名。 Number 13， 曾经的冠军曲目上榜4周的时间，本周第13位的歌曲来自方大同的创作和演唱，《清楚点儿》。 再要推给你的东西，真的好吗？我这边的选空气。真的豪华，仔细看它的成分，是否有那么的纯正？我们需要的养分，并不是一般的糖分。当下的当下，却给了自己造了框架。未来的世界怎样？看我们怎么衡量？需要看到清楚点，项链上的毛孔清楚点，微信下的交通清楚点，花菜里的小虫清楚点，清楚点，清楚点，记住要看到清楚点，帽衫上的针孔清楚点，深山里的灯笼清楚点，那位高手的神龙清楚点，清楚点，清暂时说服你的事情真的好吗？到底谁给的指引？值得笑话，不需要你有身份，宁可有你的诚恳。如果没有了灵魂，也是另一种贫困。在这个讯息年代，那么着急什么都要表态，事实总有内外，争吵会变成擂台。需要看到清楚点，项链上的毛孔清楚点，微信下的加葱清楚点，花坛里的小虫清楚点，清楚点，清楚要看到清楚点，帽衫上的针孔清楚点，深山里的灯笼清楚点，那位高手的神功清楚点，清楚点，清 准妈妈就吃金丝利安多维片，富含9大营养素，科学组方，合理适量补充身体缺乏的营养素，专为中国准妈妈设计，您的贴心之选。 温馨提示：本品不能代替药物。 你们用什么听小说呀？ 云听 APP 啊。 文学名著、悬疑推理、都市言情，云听那是应有尽有。 没时间追剧，我就在云听搜原著，不花钱不用等，剧情抢先听。 每天我还听听新闻资讯，国家台地方台，耳朵福利一站式解决。 哇哦， 越主流越好听， 好听在云听。 电风扇的耗电量是空调的5%到10%，在天气不太炎热或使用时间较短的时候，电风扇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节约资源就是在善待我们的地球。 Music Radio 聆听无限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感动的时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揭榜，马上看到的是本周全新榜单的第十二名。 Number 12。 上榜三周的时间，这是来自 Into One 的刘宇白话文。 这个小时最后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第十一名的歌，来自魏佳莹和迷先生演唱的《蓝色眼睛》。 无法抗拒你蓝色的眼睛，一双玻璃般诉说着忧郁，希望时间会停，会不会因为恐惧 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在最爱的季节想念你，我是品冠。现在是晚上八点，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我听着无尽的音乐，从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个给你的瞬间，精彩的 Music Radio My friend， 我要我的音乐。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各位来到第二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大家晚上好，我是清源。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卓然。周末的夜晚我们都一直感觉非常的愉快，然后最近也有很多好看的一些节目呀。然后你最近有在追什么样的综艺吗？ 我最近特别爱看那种生活治愈类的综艺。 生活治愈类的， 是我发现现在大家做那个综艺都很，就是都有点像，都很像是就是一，不管是三五好友啊，或者是十几好友，就大家一块拉出去到一个 团建 风景秀美的地方，对对对，团建。然后呢，就是都是用的那个游戏里面的那种模式，去了以后先把你的东西都没收，给你最基础的一些物资分配，然后呢就开始给你布置任务，然后那个布置任务呢是那种自由选择式的，就是任务列表摆在那边。因为我就是玩游戏很多年嘛，就是这个东西很熟悉，每日的任务，每个任务对应的奖励是什么。对，你可以不做，但是你不做你就没有经验值，就没有金币，然后你就没有需要升等级需要的那些资源等等等等。然后大家也是啊，就是去到那个风景秀美的自然环境里面，你要么就去要去养鸡啊，喂马呀，种菜呀。 哎，你被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所吸引，内心的一个最大的驱动力到底是在哪儿？是向往他们那样的一种像是所谓世外桃源的生活呢，还是只是单纯的是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笑料啊，然后制造一些状况，让你处于一个旁观者的状态，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我也在想，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觉得好笑或者有意思，是看节目那个这个就是综艺节目的第一驱动力。倒不是为了得到所谓的治愈啊，因为我觉得首先呢没有那种真正的治愈，或者说反过来说，其实我如果我能笑了也就是一种治愈了。所以我会觉得其实对我来说都是在当做一个喜剧节目在看。只是那个喜剧的 元素和那个风格程度是不一样的。 就是怎么说治愈，就是或多或少吧，就是 对，或多或少肯定还是有这样的功能。 对，几秒钟也是治愈。然后我可能觉得更治愈的应该还是一些剧 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对它可能会更绵长一些，然后可能产生的这治愈的效果会更充分和饱满一些。但综艺节目更多的时候我可能在看到的时候我估计应该也有很多的观众和我会有同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如果自己置身于那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说 你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看过的一档节目叫做人生 AB 剧。 对，就很有一种代入感。 因为那个节目是这样，就是他每期都会拍一个故事，然后那个主人公呢就是走到某个节点之后有两个选择，打比方说你现在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还是最终决定不打那个电话，然后呢现场观众就会就是他就会暂停在这个节骨眼上，然后让你投票让你投票，然后呢再看那个剧情真正的选择是什么。那是第一个让我觉得看节目一定必须带入进去做选择的节目。 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综艺节目不会让你产生这样的感觉吗？只有在玩游戏的时候才会。 我现在会有这种思路，就是比如说看一档那个真人秀的节目啊，或者是什么，看完一期之后我说 OK， 如果我是导演的话我会希望哪一个人在这一轮就淘汰掉。因为觉得哎，这一集他好像真的没有任何 没有太多的对节目的贡献是吗？你这还是一个纯业务角度再去， 就是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一样吧，看一些东西的时候都是给自己另外一个空间和场域去做一些思考，无非是说到底是一种命题的还是非命题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像你其实在看节目的时候你也会让自己带入进去，其实选择的背景是思考嘛。 对， 我在这个在置身其中，我带入这个关系，然后我要做出一个选择可能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是，OK， 我们今天开场这个小时开场说了这么多， 对， 也是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周末夜晚选择让你感觉到轻松和治愈的一种方式， 是的， 去好好的过今天晚上。当然还有我们的套榜的全新榜单来陪伴大家， 没错， 我们正在为大家揭晓到的就是2022年度第19期全新的榜单。那么上个小时已经是从第20名揭晓到了第11名，这个小时马上关注到的是本周的第10名。Number ten，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上升了7个名次，来到第10位。这是贺三演唱的《爱未来》。 我习惯在这个转角徘徊。 全部给尽，只能待装扮好就是现在，穿越时空飞到的爱，装扮好就在未来。哦哦哦哦哦，从此我不再孤单，拥抱着你，拥抱现在，相信就会有期待，拥抱着你，拥抱拜拜，愿快乐 stay in my life。 不管你是谁，别让爱走开，让快乐靠近到未来。不管你是谁，别让爱走开，让快乐靠近到未来，到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贺三的《爱未来》，继续来揭晓到的就是全新榜单第九名的歌。 Number nine， 这首歌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上升了九个名次，来到第九位。这是张磊演唱的《最后的恋人》。 擦拭着刚刚哭过的脸，他远远呆呆地站在对面。这次与以往不同，没能习惯分开的痛，没弄清原因，确信不是我假装不懂。像是笑我傻瓜，沉默着有苦话，来不及偷偷摩擦。最后的恋人，再没有摩擦，可不可以最后说一次情话？多尴尬，像笑话，体面着装聋作哑。不想离开的方式有千种万种，还有一万次才走进他的冲动。可他转身离开，从此再无影踪，不再救援，因确信不是我假装不懂。像是笑我傻瓜，沉默着有苦话，来不及偷偷摩擦，把最美妆容留下给他。最后的恋人，再没有摩擦，可不可以最后说一次情话？尴尬像笑话，体面着装聋作哑，才没半句真话，假话。 Music Radio plays the music you love. This is Jane 张靓颖。 补钙认准迪巧进口钙，补钙选进口，当然是迪巧。 春养生， 夏养长，秋养收，冬养藏。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活温度，春夏秋冬说健康。蝉鸣叫，孩童叫，天气变热了，情绪也热了起来。早晨晨跑的人多了，早餐店忙得不可开交，中午午休时间到，小虫儿也懂得躲在树荫下纳凉，晚上大排档的霓虹闪着，啤酒和烧烤是冰与火的绝配。夏天正式到来，气温上升，难免觉得疲劳困倦，不妨试试晚睡早起，中午睡个午觉。如果觉得心情烦躁，是不是可以来个深呼吸，调整情绪？补钙怎么选？补钙当然是迪巧，补钙优选迪巧进口钙，钙质细腻促吸收，补钙选进口，认准迪巧进口钙。 温馨提示，本时段药品广告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喜欢的东西不促销， 促销的东西不喜欢， 来央广商城啊，现在微信登录央广商城，夏日清凉活动已火热开启， 爆款防晒系列精选童装组合，超多夏日清凉装备，低价来袭， 还有特价99元三件的商城宝藏 T 恤衫持续热销中，赶快微信登录央广商城吧。 赶快微信登录央广商城吧。 央广商城，咱们听众自己的商城。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第八名。 Number eight。 哎呀，这一位朋友呢， 嗯， 很有意思了。 怎么说？ 就是呢，你如果想到跟他聊天的时候啊， 嗯哼， 你想到跟他聊天的场景，你就觉得想不起来特别多、特别正式的、特别正经的那种谈话。但是呢， 哦， 他在音乐当中却又经常非常要么特别的温情， 嗯哼， 柔情抒情，要不然呢又非常的就是严肃然后愤怒， 认真 对 去说一些， 就是， 嗯，直言不讳吧。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挺有意思的，就是他生活当中的那个语流和作品当中的那种语流是， 嗯， 是完全是两种语流， 怪不得 汇集在一身。 他的名字，哦，他有一个昵称叫烈哥， 对， 分裂， 分裂的歌哈。 是 我们这周榜单当中的这首歌，也是目前上榜两周的时间，来到了第八位的歌曲，来自苏醒的《匿名信》。 嗯， 记忆 夏夜，赛过寒冬的白雪，望着秋叶，心永远为你留着春天。几次承诺，几次勇敢，等你来解答案，再曲折的路也会拥有自然，因为你变成习惯。我为你写的匿名信，不必很透明，印在心等时间透顶，深真一画一笔，当下的句点是我愿意。我为你写的匿名信，地址很专一，等你开心为我写下署名，思念累积我们会一起几方不距离，有你在我身旁，把孤独都照亮，冲散我的心和面滚烫，闭上眼都是幸福的模样，多难忘。我为你写的匿名信，落笔很透明，印在心等时间透底，深真一画一笔，写不下是你我未完的剧情。我为你写的匿名信，一直很专一，等你开心为我写下署名，思念泪滴我们会一起，喜欢自距离的意义。 深情的歌声之后，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第七名。 Number seven， 上榜两周的时间，本周上升了六个名次，来到第七位。这是严仁中，《微光》。 天空隐藏，落在无垠的地方，让勇敢的人爱上闯荡。我们都一样，也曾受过伤，带着满身泥泞逆着光，努力奔跑，横冲直撞，想把世界照。我们是微光，多么渺小的微光，穿透黑夜的彷徨，低调守护住每个梦想，骄傲的微光，不愿熄灭的倔强，散发出青春的光芒，满怀着心机。遥远的星星透过云发光，划向远近的方向，把美好的时光静静绽放。谁和我一样也憧憬远方，带着无畏向上的信仰，慢慢成长，张开翅膀，去把世界照亮。我们是微光，多么渺小的微光，穿透黑夜的彷徨，低调守护住每 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第六名。 Number six.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六位的歌曲来自 Aline， 挚友。 2004年，为了更好地给学生讲解立体几何，建筑学教授卢比克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魔方。从此魔方成为了风靡世界的益智玩具。26个小方块组成的三阶魔方，约有43×10^18次方种排列方式，带给人类无数思考的乐趣。2022年，为了更好地推广音乐文化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魔方横空出世，华丽上线。 音乐天马行空，打破时间空间边界，曲风融合混搭，立体呈现多重色彩 ，DJ 千变万化，旋转流动，迸发无限能量。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智能节目，全能主持，完美蜕变，极致享受。 聆听经典好音乐，斯利安叶酸，叶酸我选斯利安。 青春返场， 回忆返航， 用时间刷新音乐， 让音乐留住时间。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浪漫呈现，2022特别音乐策划，流金岁月， 一起解锁时光的音乐密码。 再回首，恍然如梦。 和宝宝的健康，从备孕到哺乳期，我用斯利安叶酸哟，0.4毫克标准叶酸，母子双重呵护，斯利安叶酸，叶酸我选斯利安，斯利安，斯利安提醒您收听《流金岁月》。 斯利安就是叶酸，0.4毫克标准小剂量叶酸，关爱家人，从细节开始，缺叶酸要用它，20年品牌产品，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我选斯利安。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为大家揭晓的是全新的榜单，继续看到的是本周的第五名 Number Five。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五位的这首歌来自终于久违了的 Tank， 冯金与马良。 抽水晶一喊，抽、oh, 4. 第四名的歌曲来自张延琪的 No Thanks。 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第三名 Number Three。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上升了七个名次，来到第三位。这是品冠，不如我们今天见。 眷恋，如果目光还有余晖，如果你心还有些缱绻，你的脸定格那年那天的道别，该渐渐变成古老生命的誓言。当时我们彻夜谈天，如今只剩只字片言，嘘寒温暖的谦逊卡片。我们都成熟了点，难免也客气了些，该天见何时不再改天，人生如一起回，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在今天见，被岁月改变的脸，眼神还一如当年，倒映着最青春的蓝天。人生如一期一会，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别等到人事已非，才活在追忆。 多年，你我故事各有情节，只愿人生有最少后悔。无数的生活历练，将你我命运改写，改天堑，不改我的挂念。人生如一期一会，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被岁月改变的脸，眼神还一如当年，倒映着最青春的蓝天。人生如一期一会，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别等到人事已非，才活在追忆里面，别再等，不如我们今天见。生如一期一会，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被岁月改变的脸，眼神还一如当年，一见面我们仍是少年。人生如一期一会，人间却一天一变，今天我们就不如约在今天见。别等到人事已非，才活在追忆里面，别再等，不如我们今天见。 见有人触电，要设法及时关闭电源，或者用干燥的木棍等将触电者与带电的电器分开，不要用手直接触摸带电者。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同安全用电。 Music Radio， 我听着无声的音乐，在心中唱响了世界，每一刻刚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揭晓到的是全新榜单的亚军曲目。 Number two， 上榜三周的时间，本周第二名的歌曲是在昨天唱片行分享过他的专辑，这是来自曾比特的《我以为》。 保护你，赴汤蹈火都要管。你说被逼被爱，时常被管束太满。我信为取悦你，什么都给你两分。自己预判是种误判，原来幸福不客观。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要安抚，我以为我牺牲，我牺牲是爱护，累积的压力迫使你越辛苦， 我信为迁就你认识电影到冷门，你说论品未说从来未喜欢这款，我信如感动你能倾尽我的资本，幻想太多梦想太多不闯爱的地狱门，我以为你开心你开心却痛苦，我以为你伤心你伤心 曾比特的《我以为》之后，最后来揭晓到的就是我们全新榜单的冠军歌曲。 Number one， 上榜三周的时间终于登顶了，我们要恭喜一下 MC Hotdog、热狗、马思唯和 NONO， 这是三位共同合作的这首《Pull Up》。 To your city, girl. Oh, do you wanna see me, girl? I pull up to your city. Do you wanna see me? 别再理会那些人对我的闲言碎语。Taste me location， 一秒钟都不想再等。别再把我拒之门外，别把我当外人。被某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引着我，被困在黑夜里发呆，等待天明的我。灵魂要和你有联系，才能回到舒适区。我要你陪在我身边，我才能 comfortable。你对我说 I love you， 我回到低头，我无法说出任何一个不爱你的理由。我是个不太冷的爱情杀手 ，Leo。和你有好莱坞版电影剧情夸张的像虚构，我没收你的坏脾气和小心眼。警告你身边的男闺蜜，给我小心点。希望我过度的情绪化没有吓跑你，把我们俩的秘密永远留在爱的下达。 I pull up to your city, girl. Oh, do you wanna see me, girl? 因为最好盛开，能不能再见你一面？你是否在等待？ 城市来回传送求救信号，我在筒子里散步，你在东葫芦被水浸泡，表情是各种漠不关心却没停止想象，我口是心非的眼睛能拿奥斯卡奖项，等不及跟你分享我的点点滴滴，掉进爱的瀑布里我就快奄奄一息，我是个慢热又不会表达的神经病，在镜子里的我因为你变得更英俊，时代是大幅度上升，心跳的海浪声那是我在想亮灯，是爱你的象征，被害羞被脸红是无谓的抗争，往你的方向前进我不会开转向灯，一起冲浪一起骑马一起 enjoy the morning， 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踏出东京，这地图这么大什么好玩的都有，如果你一点主意没有的话那就跟我走 baby。 I pull up to your city, girl. Oh, do you wanna see me, girl? 因为谁还盛开，能不能再见你一面，你是否在等待？ 让我帮你把人生碎片整一整不去找 Ice 你的床你生活 不好生。现在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又有什么才真？你比鬼可怕，你总是死定了，我比谁的胃口大。对你头上那只挥手帕，我的自尊是被你拿去喂狗吧。Where we go, where we go, where we go now? 因我陪你走床位，懂我陪你走跳，请你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都是仙人跳入这个火坑，你懂？只有他治得了我，我早就已经放弃治疗，只有他不懂我。所有的小气对他来说都像雕虫，男人对他来说就像他养的小狗。 家里面咖啡厅还是在书店 ，baby。如果你想我的话，我保证马上出现 ，baby。I pull up to your city. I pull up, I pull up to your city, girl. Oh, do you wanna see me, girl? 因为这样盛开，能不能再见你一面？你是否在等待？ 这里是城外的一片荒地，数以万计的野生塑料袋栖息于此，它们有意无意地被人类抛弃，身上的图案和文字显示着塑料袋的出身，来自超市、餐厅，来自每一个人类享受生活的地方。他们正在等待迁徙的机会。听，大风来了，野生塑料袋群像候鸟一样飞向天空，有些沉重的、破旧的在低空盘旋，而那些新鲜而轻巧的早已飞上百米高空。回来了，回来了，塑料袋回到他们出生的城市，降落在树梢上、街道上，有时他们也飘落在前主人身上。 哎呀，哪来的塑料袋，脏死了。 当白色污染消失，真正的野生世界才会重归美好。 感谢你的出现，在这段最幸福的时间。